第83回，新元识得丹头，姹女还归本性。却说三藏找妖精送出洞外，沙和尚近前问曰：“师父出来，兄弟何在？”八戒道：“他有算计，必定贴唤师父出来也。”三藏用手指着妖精道：“ 你师兄在他肚里呢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严藏杀人在肚里做甚？出来吧。”行者在里面叫道：“ 哈哈，张开口，等我出来。” 那怪真个把口张开，行者变得小小的，刮在咽喉之内，正欲出来，又恐他无理来咬，即将铁棒取出，吹口掀起，叫变，变做个枣核钉，撑住他的上颚，把肾一纵，跳出口外，就把铁棒顺手带来，把妖一弓，还是原身法相，举起棒来就打。那妖精也随手取出两口宝剑，叮当架着，两个在山头上这场好杀，双舞剑飞当面架，金箍棒起照头来。一个是天生猴鼠心猿体，一个是地产精灵姹女孩，他两个恨冲怀，喜处生仇大会该。那个要娶鸳鸯成配偶，这个要占纯阴结圣胎。棒举一天寒雾漫，剑影满地黑尘筛。因长老拜如来，恨苦相争显大才。水火不同母损道，阴阳难合各分开。两家斗罢多时节，地动山摇树木摧。八戒见他们独斗，心里絮絮叨叨，反恨行者，转身对沙僧道：“兄弟，师兄胡缠，才子在他肚里，抡起拳来送他一个满肚红，扒开肚皮钻出来却不了账，怎么又从他口里出来却与他争斗，让他这等状况？”沙僧道：“ 正是，却也亏了师兄身洞中救出师父，反又与妖精私战，且请师父自家坐着，我和你各持兵器，助助大哥打倒妖精去来。” 八戒摆手道：“ 不不不不，他有神通，我们不计。” 沙僧道：“说哪里话，都是大家有意之事，虽说不计，却也放屁天风。”那呆子一时兴发，撤了钉耙，叫声：“取来！”他两个不顾师父，一拥驾风赶上，举钉耙使宝杖往妖精乱打。那妖精占行者一个已是不能，又见他二人怎生抵敌，急回头抽身就走。行者喝道：“ 兄弟们赶上！” 那妖精见他们赶得紧，即将右脚上花鞋脱下来，吹口仙气，念个咒语叫变，即变作本身模样，使两口剑舞将来，将身一晃，化一阵清风，径直回去。这番也只说战他们不过，顾命而回，岂知又有这般样式。也是三藏灾星未退，他到了洞门前牌楼下，却见唐僧在那里独坐，他就近前一把抱住，抢了行李，咬断缰绳，连人和马复又射将进去不提。且说八戒闪个空，一耙把妖精打落地，乃是一只花鞋。行者看见道：“ 哼，你这两个呆子看着师父罢了，谁要你来帮着什么功？” 八戒道：“沙和尚如何吗？我说莫来，这猴子好得有些家脑风，我们替他降了妖怪，反落得他生抱怨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哼，在哪里降了妖怪？那妖怪昨日与我战时，试了一个移邪计哄了你们走了，不知师父如何，我们快去看看。” 三人急回来，果然没了师父，连行李白马一并无踪， 慌得个八戒两头乱跑，沙僧前后跟寻。孙大圣亦心急性躁，正寻觅处，只见那路旁边斜躲着半截的缰绳，他一把拿起，止不住眼中流泪，放声叫道： 师父啊，我去时辞别人和马，回来只见这些绳。 正是那建安四骏马，滴泪想亲人。八戒见他垂泪，忍不住仰天大笑。行者骂道： 哼，你这个憨货，又是要散伙哩。 八戒又笑道：哥，不是这话，呵呵，师父一定又被妖精射进洞去了。常言道，事无三不成，他进洞两遭了，再进去一遭，管情就是师父来也。 行者开了眼泪道： 也罢，到此地位，事不容己，我还进去，你两个没了行李马匹担心，去好生把守洞口。 郝大圣即转身跳入里面，不时变化，就将本身法相，真个是古怪别塞心里强，自小为怪神力壮，高低面塞马鞍桥，眼放金光如火亮，浑身毛硬似钢针，虎皮裙系鸣花响，上天撞散万云飞，下海混起千层浪，当天一力打天王，挡退十万八千将，管风大圣美猴精，手中灌石金箍棒，今日西天任显能，复来洞内扶三藏。你看他停住云光，竟到了妖精宅外，见那门楼门关了，不分好歹，抡铁棒一下打开，闯将进去。那里边静悄悄，全无人迹，东廊下不见唐僧，亭子上桌椅与各处家伙一件也无。原来他的洞里周围有300余里，妖精巢穴甚多，前番设唐僧在此，被行者寻着，金帆射了，又怕行者来寻，当时弯了，不知去向。恼得这行者跌脚捶胸，放声高叫道： 师父啊，你是个晦气转成的唐三藏，殃灾助救的取经僧。这条路却是走熟了，如何不在，却叫老孙哪里寻找也。 正自吆喝暴躁之间，忽闻得一阵香烟扑鼻，他回了信道： 哦，这香烟是从后面飘出，想是在后头里。 拽开步，提着铁棒走将进去看时，也不见动静，只见有三间倒座儿，近后壁却铺一张龙吞口雕漆供桌，桌上有一个大鎏金香炉，炉内有香烟馥郁，那上面供养着一个大金字牌，牌上写着：尊父李天王之位，却刺鞋儿写着尊兄哪吒三太子位。行者见了，满心欢喜，也不去搜妖怪，找唐僧，把铁棒碾做个绣花针，塞在耳朵里，抡开手，把那牌子并香炉拿将起来，反云光径出门去，至洞口嘻嘻哈哈笑声不绝。八戒沙僧听见，撤放洞口，迎着行者道： 哥哥，这等欢喜，想是救出师父也。 行者笑道： 哈哈，不想我们救，只问这牌子要人。 八戒道：哥，这牌子不是妖精，又不会说话，怎么问他要人？ 行者放在地下道：你们看。沙僧近前看时，上写着尊父李天王之位，尊兄哪吒三太子位。沙僧道： 此意何也？ 行者道： 这是他妖精家供养的， 我闯入他住居之所，见人迹俱无，唯有此牌，想是李天王之女，三太子之妹，死凡下界，假扮妖邪，将我师父摄取。不问他要人，却问谁要。你两个且在此把守，等老孙值此牌位，敬上天堂玉帝前告个御状，叫天王爷们还我师父。 八戒道：哥，常言道，告人死罪得死罪，须是理顺方可为之。况御状又岂是可轻易告的？你且与我说，怎的告他？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我有主张，我把这牌位香炉做个证件，另外再备些纸状。 八戒道：状上怎么写？你且念念我听。 行者道： 告状人孙悟空，年假在叠，系东土唐朝西天取经僧唐三藏徒弟，告为假妖涉险人口事，今又托他天王李靖同南哪吒太子归门不紧，走出妻女，在下方陷空山无底洞变化妖邪，迷害人命无数，今将武师涉陷取祟之所，渺无寻处，若不状告，且思一父子不仁，故纵女士成精害众，扶起连准，刑拘至案，收邪就师，明正其罪，身为恩变，遥辞上告。 八戒沙僧闻其言，十分欢喜道： 哥，告得有理，必得上风，故须早来，稍迟恐妖精伤了师父性命。 行者道： 我快，多时饭熟，少时茶滚就回。 郝大圣执着这牌位香炉，将身一纵，驾祥云直至南天门外。时有把天门的大力天王与护国天王见了行者，一个个都控背躬身，不敢拦阻，让他进去。直至通明殿下有张阁许丘四大天师迎面作礼道： 哈哈哈哈，大圣何来？ 行者道：有执政要告两个人类。天师吃惊道： 哈哈哈，这个赖皮不知要告哪个。 无奈将他引入凌霄殿下齐奏，蒙旨宣进，行者将牌位香炉放下，朝上离壁，将状子呈上，葛仙翁接了，铺在御案。玉帝从头看了，见这等，即将原状批作圣旨，宣西方长庚太白金星领旨到云楼宫，宣托打李天王见驾。行者上前奏道： 望天主好生惩治，不然又别生事端。 玉帝又吩咐原告也去。 行者道：老孙也去。 四天师道： 万岁已出了旨意，你可同金星去来。 行者真个随着金星纵云头，早至云楼宫。原来是天王住宅，号云楼宫。金星见宫门首有个童子侍立，那童子认得金星，进入里面报道： 太白金星老爷来了。 天王遂此迎驾，又见金星捧着旨意，即命焚香，即转身又见行者跟入。天王既又作怒，你道他作怒为何？当年行者大闹天宫时，天帝曾封天王为降魔大元帅，封哪吒太子为三坛海会之神，率领天兵收降行者，屡战不能取胜，还是500年前败阵的仇气有些恼他，故此作怒。 他却忍不住道：老长庚，你记得是什么职业？ 金星道： 嘿嘿嘿，是孙大圣告你的状。 那天王本是烦恼，听见说个告字，一发雷霆大怒道： 他告我怎的？ 金星道： 告你假妖涉陷人口事， 你焚了香，请自家开赌。 那天王气呼呼的，射了香杆，望空谢恩，拜毕，展开旨意看了，原来是这般这般，如此如此，恨得他手扑着香杆道：“ 哼，这个猴头，他也错告我了。” 金星道：“ 且息怒，先有牌位香炉在御前作证，说是你亲女哩。” 天王道：“ 我只有三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大小儿名金吒，侍奉如来做前部护法；二小儿名木叉，在南海随观世音做徒弟；三小儿得名哪吒，在我身边早晚随朝护驾。一女年方七岁，名真英，人是尚未醒的，如何会做妖精？不信抱出来你看。” 这猴头着实不理，且莫说我是天上元勋，封授先斩后奏之职，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诬告。 绿云，诬告加三等，叫手下将缚妖锁把这猴头捆了。 那亭下摆列的巨灵神、鱼肚将、药叉雄狮一拥上前，把行者捆了。 金星道：“李天王莫闯祸啊，我在御前同他领旨意来宣你的人，你那锁儿颇重，一时捆坏了他格气。” 天王道：“ 金星啊，四大这等诈伪告扰，怎该容他？你且坐下，待我取砍妖刀砍了这个猴头，然后与你见驾回旨。” 金星见他取刀，心惊胆战，对行者道：“ 你干事差了，御状可是轻易告的，你也不妨的时似这般乱弄，伤其性命，怎生是好？” 行者全然不惧，笑吟吟的道：“ 老官放心，以先没事，老孙的买卖原是这人做，一定先输后赢。” 说不了，天王轮过刀来，往行者劈头就砍。早有那三太子赶上前，将斩妖剑架住，叫道：“ 父王息怒。” 天王大惊失色，以父剑子以剑架刀，就当喝退，怎么反大惊失色？原来天王生此子时，他左掌上有个哪子，右手掌上有个扎子，故名哪扎。这太子三朝儿就下海净身闯祸，踏倒水晶宫，捉住蛟龙，要抽筋为涛子。天王知道，恐生后患，欲杀之。哪吒愤怒，将刀在手，割肉还母，剔骨还父，还了父亲母血，一点灵魂竟到西方极乐世界告佛。佛正与众菩萨讲经，只闻得床翻宝盖有人叫道：“ 救命！” 佛慧眼一看，知是哪吒之魂即将避云偶为骨，合夜为一，念动起死回生真言，哪吒遂得了性命，运用神力，法将96洞妖魔，神通广大。后来要杀天王，报那剔骨之仇，天王无奈，告求我佛如来。如来以何为上，赐他一座玲珑剔透舍利子如意黄金宝塔，那塔上层层有佛，艳艳光明，唤哪吒以佛为父，解释了冤仇，所以称为托塔李天王者，此也。今日因困在家，未曾托着那塔，恐哪吒有报仇之意，故下个大惊失色，却即回首向塔座上取了黄金宝塔，托在手间，问哪吒道：“ 孩儿，你以剑架住我刀，有何话说？” 哪吒弃剑叩头道：“ 父王，是有女儿在下界里。 天王道：孩儿，我只生了你姊妹四个，哪里又有个女儿哩？ 哪吒道：父王忘了，那女儿原是个妖精，300年前成怪，在灵山偷食了如来的香花宝竹，如来差我父子天兵将他拿住，拿住时只该打死。如来吩咐道：积水养鱼终不掉，深山未露望长生。当时饶了他性命，积此恩念，拜父王为父，拜孩儿为兄，在下方共设牌位侍奉香火。不期他又成精陷害唐僧，却被孙行者搜寻到巢穴之间，将牌位拿来，就作名告了御状，此是结拜之恩女，非我同胞之亲妹也。 天王闻言悚然惊讶道：啊，孩儿，我实忘了，他叫做什么名字？ 太子道：他有三个名字，他的本身出处唤作金鼻白毛老鼠精，因偷香花宝竹改名唤作半截观音，如今饶他下界又改了，唤作地勇夫人是也。 天王却才醒悟，放下宝塔，便亲手来解行者。行者就放起雕来道： 呵呵，哪个敢接我，我便连绳抬去见驾，老孙的官事才赢。 慌得天王手软，太子无言，众家将娓娓而退。那大圣打滚撒泼，只要天王去见驾。天王无计可施，哀求金星说个方便。金星道：古人云万事从宽，你干事忒紧了些，就把他捆住，又要杀他。这猴子是个有名的赖皮，你如今叫我怎的处？若论你令郎讲起来，虽是恩女不是亲女，却也晚亲义重，不拘怎生折变，你也有个罪名。天王道：哦，老兄怎说个方便就没罪了。金星道：我也要和解你们，却只是无情可说。天王笑道：哈哈，你把那奏招安受官衔的事说说，他也罢了。真个金星上前将手摸着行者道：大圣，看我薄面解了绳，好去见驾。 行者道：嘿嘿嘿，老官不用解，我会滚法，一路滚就滚到也。 金星笑道：哈哈哈哈，你这猴忒认寡情，我昔日也曾有些恩义到你，你这些些事儿就不依我。 行者道：嘿嘿，你与我有甚恩义？ 金星道：你当年在花果山为怪，伏虎降龙，强消死敌，据群妖大肆猖狂，上天欲要擒你，是老身立奏降旨招安，把你宣上天堂，封你做弼马温。你吃了玉帝仙酒后又招恩，也是老身立奏封你做齐天大圣。你又不守本分，偷桃倒酒，窃老君之丹，如此如此，才得个无灭无生。若不是我，你如今得到今日。 行者道：古人说得好，死了莫与老头同墓，干净会协调人，我也只是做弼马温闹天宫罢了，再无甚大事。也罢也罢，看你老人家面皮，还叫他自己来解。 天王才敢上前解了缚，请行者招一上座，一一上前施礼。行者朝了金星道： 嘿嘿，老官何如？我说先输后赢，买卖原是这等做，快催他去见驾，莫误了我师父。 金星道：莫忙， 弄了这一会儿也吃中茶去。行者道： 呵呵，你吃他的茶，受他的丝，卖放犯人，轻慢圣旨，你得何罪？ 金星道： 哈哈哈哈，不吃茶不吃茶，连我也懒犟起来了。李天王，快走快走。 天王哪里敢去，怕他没得说做油的，放起雕来口里胡说乱道，怎生与他折辩？没奈何，又央金星教说方便。 金星道：我有一句话儿，你可依我。 行者道： 嘿嘿嘿，神坤刀砍之事，我也通看一面，还有甚话？你说，你说，说得好就依你，说得不好，呵呵，莫怪。 金星道： 呵呵呵，一日官事十日答，你告了御状，说妖精是天王的女儿，天王说不是，你两个只管在御前折辩，反复不已。我说天上一日，下界就是一年，这一年之间，那妖精把你师父陷在洞中，莫说成亲，若有个喜花下儿子，也生了一个小和尚，却不误了大事。 行者低头想到： 是啊，我离八戒沙僧只说多时饭熟，少时茶馆就会，今已弄了这半会儿，却不迟了。老官，既依你说，这旨意如何回缴？ 金星道：叫李天王点兵，同你下去降妖，我去回旨。 行者道：你怎么样回？ 金星道： 我只说原告脱逃，被告免提。 行者笑道： 好啊，我倒是看你面情罢了。你倒说我脱逃，叫他点兵在南天门外等我，我即和你回旨缴账去。 天王害怕道：哦，他这一去，若有言语，是陈废君也。 行者道：呵呵，你把老孙当什么样人？我也是个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岂又有无言顶你？ 天王既谢了行者，行者与金星回旨，天王点起本部天兵，进出南天门外。金星与行者回见玉帝道： 现唐僧者，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，假设天王父子牌位，天王知之，已点兵收怪去了，望天尊赦罪。 玉帝已知此情，降天恩免咎。行者即返云光到南天门外，见天王太子布列天兵等候。 一，那些神将风滚滚雾腾腾，接住大圣一起坠下云头，早到了陷空山上。 八戒沙僧眼巴巴正等，只见天兵与行者来了。呆子迎着天王施礼道： 累极累极。 天王道： 天蓬元帅，你却不知，只因我父子受他一炷香，这令妖精无礼，困了你师父，来迟莫怪。这个山就是陷空山了，但不知他的洞口还向哪边开。 行者道：我这条路且是走熟了，只是这个洞叫做无敌洞，周围有300余里，妖精巢穴甚多。前番我师父在那两滴水的门楼里，今番静悄悄，鬼影也没个，不知又搬在何处去也。 天王道： 任他射进前班计，难脱天罗地网中，到洞门前再做道理， 大家就行。一，约有10余里，就到了那大石边。行者指那缸口大的门儿道： 吾的便是也。 天王道： 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谁敢当先？ 行者道：“哈哈，我当先。” 三太子道：“我奉旨降妖，我当先。”那呆子便莽撞起来，高声叫道：“ 当头的还要我老猪。” 天王道：“ 不许罗造，但依我分摆，孙大圣和太子统领着兵将下去，我们三人在口上把守，做个里应外合，叫他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才险些手段。” 众人都答应了一声是。你看那行者和三太子领了兵将往洞里只是一溜，架起云光闪闪烁烁，抬头一望，果然好个洞啊，依旧双轮日月照搬一望山川，珠渊玉景暖涛眼，更有许多堪羡，叠叠朱楼画阁，一一赤壁青田，三春杨柳九秋莲，悟得洞天罕见。顷刻间停住了云光，进到那妖精旧宅，挨门搜寻，吆吆喝喝，一重又一重，一处又一处，把那三百里地草都踏光了，哪见个妖精，哪见个三藏，都只说这孽畜一定是早出了这洞，远远去离，哪晓得在那东南黑角落上望下去，另有个小洞，洞里一重小小门，一间矮矮屋，盆栽了几种花，沿傍着树干竹，黑气晕晕，暗香馥馥，老怪设了三藏，搬在这里逼住成亲，只说行者再也找不着，谁知他命何该休，那些小怪在里面一个个叽叽噪噪，挨挨促促，中间有个大胆些的伸起镜来往洞外略看一看，一头撞着个天兵，一声嚷道：“在这里！”那行者挠起性来，捻着金箍棒一下闯将进去，那里边窄小，窝着一窟妖精，三太子纵起天兵一齐拥上，一个个哪里去躲。行者寻着唐僧和那龙马和那行李，那老怪寻思无路，看着哪吒太子只是磕头求命。太子道：“这是玉旨来拿你，不当小可，我父子只为受了一炷香，险些和尚脱木头，做出了寺。” 横生天兵取下缚妖锁，把那些妖精都捆了。 老怪也少不得吃场苦楚，反云光一齐出洞。行者口里嘻嘻嘎嘎，天王撤开洞口，迎着行者道：“ 金帆却见你师父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哈哈，多谢了，多谢了。” 就引三藏拜谢天王，赐敌太子。沙僧八戒只是要碎剐那老精。天王道：“ 他是奉玉旨拿的，轻易不得，我们还要去回旨里。” 一边天王同三太子领着天兵神将压住妖精，去奏天曹听候发落。一边行者要拥着唐僧沙僧收拾行李，八戒龙马请唐僧骑马骑上大路。这正是割断丝帛干金铠，打开玉锁出樊笼。毕竟不知前去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